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6 各位观众新年快乐，恭祝大家猴年进步。踏入了2016年，其实大家会见到香港出现了经济政治两方面都有大的动荡。My Radio 在这个时候更加需要大家的支持。有大家的持续支持，我们才可以继续营运下去。所以请大家持续支持 My Radio 的节目月费计划。即刻上 My 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心目中的节目。 My Radio 同仁感谢各位过去一年的支持，祝大家猴年平安快乐。 猴年普罗 My Radio 新春团拜，2月21下午2点及5点，一连两场，金珠贺岁，丰富美食，费用全面，玉敏台长一众主持同场庆贺，报名请电24673088。 建国研习班主持郑松泰、根文之。 大家好，翻嚟逢星期四晚建国研习班嘅时间啦。咁今晚都系得我同阿锦啦。咁当然唔系边个咧咁。咁今晚咧就阿锦咧，佢就话响网上边啊，我哋嗰、那个、那个 Facebook 嘅 group 咧就见到 有一个网友系要求我哋再讲多集讲。 系啊，有网友就话即系对呢个寒风咧就有一个意犹未尽嘅感觉。咁啊问阿锦可唔可以分享多啲佢喺韩国上边嘅体验咁样。 咁其实系上一集系讲有啲嘢讲得唔够厚嘅。 上一集講啲嘢， 而且有啲嘢其實即係有啲即係講緊關於韓國當代政治嘅事，其實係同而家香港個政局有好大關係咯。 唔係，我覺得嘅就係因為阿錦咧，佢係話，譬如我哋上一集講啲咩唔夠厚咧，咁我哋上一集其實嚴格嚟講，我都唔記得咗我哋講啲咩添。即係你因為阿錦啱去完啦，過年嘅時候去咗韓國度玩啦， 揀咗我嘅行程， 揀咗行程啦。咁其實基本上咧，阿錦又再去介紹嘅行程啦。咁而阿近想講一樣嘢就同埋我哋今晚想講一樣嘢啦，因為有一樣嘅爭議，又或者唔係爭議嚟嘅一個討論啦，就係同呢一個嘅年初一啦，就旺角大戰啦，咁啊加埋嘅就係而家就喺嗰個嘅新東補選上面咧，咁啊尤其嘅就係阿梁天琦同埋呢一個嘅楊岳橋咧，啱啱就喺啲嗰啲100咧就做咗一個嘅 隻抽隻嘅論壇咯， 隻抽隻嘅選舉論壇。哇！但我都好耐未見過隻抽隻嘅選舉論壇，但係佢哋咁和洽嘅，即係令到我超乎想象。咁可能咁和洽嘅咧咁。咁啊，但係 anyway 啦，咁我哋今晚咧想集中討論一樣嘢嘅就係，因為始終咧喺嗰個年初一晚嘅旺角大戰之後咧，咁當然啦，大家係比較睇起上嘅時候，都係興高采烈啦。同埋嘅係都會覺得係一個飛躍啦，啱啱先。咁啊，但係就住一樣嘢咧，咁其中有一個討論嘅就係好多一啲泛民中人啦，又或者一啲所謂嘅叫做溫和民主派嘅人士咧，就會好擔心嘅就係話，如果呢一個咁樣嘅局面再係無節制、無制約，又或者簡單嚟講嘅就係話咁樣走落去嘅時候。 To what end? 會唔會嘅就係係啦，即係究竟點樣係收貨咧？ 亦都因為梁天琦喺一個選舉論壇度講咗，覺得個抗爭係冇底線，而一路佢都係即係企硬喺呢條線上邊咯。 呢班泛民嘅就係佢哋擔心一樣嘢，即係 咁就捉住呢啲冇底線呢三個字啦。 會唔會係升級咧？就會係即係搞到香港咧，就出現咩咧？就出現咧，我仲好記得嘅有一條友咧，就喺度舉咗個例嘅，就話會唔會出現嘅係好似十年個電影咁樣，就係唔係舉例添啊？屌嗰個唔係舉例，佢係直情有一個比喻啊，就話啊唔係啊，我記得邊個人啊？陳景明係咁啊，陳景明咧咁，其實大家唔知邊個啦，唔使理嘅。總之一條友啦，有一個 係啊，快哥威嗰個 嗰個組織嘅咯，而家 係啊係啊係新民主同盟嘅你話智囊又好或者諸如此類啦， 成員啦成員啦 成員啦咁。咁佢咧其中係有提到一樣嘢嘅，就係話佢會認為呢個年初一晚咧，咁發生嗰個嘅旺角大戰啊、飛磚啊，同埋嗰個黑警梅利拉間開槍咧，就有一個嘅猜測，咁當然係陰謀論嚟嘅啦。佢就會覺得嘅就好似十年嘅劇情，嗰個浮誇嘅劇情一樣，就係、是、由呢個中共咧，又或者係可能涉嫌嘅，就係話收咗共產黨錢嘅人啦。當然佢冇用咁嘅字眼嘅，但係有咁樣嘅意指嘅。OK， 就佢意思就係話，好似十年浮誇呢套戲一樣，就係、是、咧由呢個中共自編自導自演，係將香港嗰個嘅社會狀況咧推向一個暴力嘅情況，一個暴亂嘅情況，於是就有個藉口咧就可以立到呢個國家安全法，就即係23條啦。即係大致上嘅，佢當時喺呢一個嘅年初一之後咧，咁啊，即係唔單止其實唔單止佢嘅。一紮嘅泛民或者嗰班左膠都有啲咁嘅傾向，就喺度估計同埋會係提出一啲好白痴嘅質疑啦，就啊點解喺呢一個嘅砵蘭街同埋喺呢個亞皆老街交界，嗰班差佬喺度講啲示威者嘅時候，佢出面淨係得啲交通警咧，而啲交通警係按鳩鳩幾條友嘅時候，就會係開槍咧咁。咁喺呢啲咁樣嘅背景底下，就提出好多嘅陰謀論啦。 其實陰謀論係假設呢個世界上所有嘢都好 well coordinated 嘅啦。但現實世界上有好多嘢係 badly coordinated， 即使即係好似而家阿梁天琦呢個 campaign， 而家係根本上個格局叫做臨急抱佛腳嘅。即係如果成個本土陣營係真係迅速快速整合，係我即係我可以花啲時間 coach 佢應該講呢啲嘢條拉係點樣，我唔會係 coach 佢講無底線呢三個字嘅。我其實諗到係一個比較好啲嘅答案咯。呢個我底線其實就係唔好犯六七暴動嗰陣時左派嘅錯誤。 嗱，近佢講嗰樣嘢咧，係講啲咩咧？就係因為其實嗰班泛民中人咧，就立住呢一個年初一嘅事件，就將佢咧就延伸到嘅就係話，咁呢一樣嘢為你哋去決定，究竟嚟緊新東補選，你支持呢一個梁天琦啊，六號梁天琦啊當選，定還是係楊岳橋敗選咧？咁即係其實楊連當選啦，咁即係你究竟喺呢個情況，你應該點樣揀？咁嗰班人咧就係喺咁樣嘅背景底下。就拎咗阿梁天琦喺個選舉論壇裏面有一句嘅説話， 是啊、 就係嗰句説話就係話抗爭無底線呢句説話。 咁陳景輝都寫一篇文咧， 就嚟大做文章啦， 大做文章啦，係啦。 咁陳景輝， 但我唔記得佢嘅內容講乜，總之覺得話我無底線嘅抗爭呢樣嘢係完全不能接受之類啦。 大家都唔記得係邊個啦，總之一個過咗氣嘅社運交啦 ，OK。咁啊就講咗一樣嘢就係抗爭點能 有 無底線？ 咁其實我就即係坦白講，梁天琦咁講係不智嘅。即係啲人係好容易聯想到，咁你係好似伊斯蘭國咁，伊斯蘭國真係抗爭冇底線嘅，佢冇政治武力係完全冇底線嘅，係乜嘢即係乜嘢慘無人道嘅事，乜嘢傷天害理嘅事都做得出 嘅。不過咁講喎，即係你話要聯想到伊斯蘭國嘅話咧，咁呢個係高估咗港珠嘅聯想力嘅喎。即係你話問我嘅話，即係你話抗爭冇底線係一個生弊啦，但係當然呢個生弊嘅。佢帶嚟嗰個效果係如何嘅？咁 即係例如你 Malcolm X 講 by any means necessary， 但佢你見佢揸住步槍嗰張相，佢又喺 context 佢係接受死亡恐嚇，佢其實佢係守住自己間屋嘅啫。佢唔好攞住支步槍去白人呢啲即係中上階層嘅住宅區嗰度見人就死咯。 咪同 佢唔會咁抗爭法咯都。 Malcolm X 佢嗰度係守得很好嘅，佢就話用任何合適嘅同埋一啲係即必須要嘅方法。咁而佢一直講呢樣嘢嘅時候，講嚟講去都係揸住嘅就係佢係俾人哋追殺緊 嘅。 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咁我又嗱，即係好坦白講，而家仲係選舉期間啦。即係你話究竟喺當中裡面嗰個嘅即係策略或者呢啲嘢嘅係有，即係我暫時啊，我覺得係大家可以相對咪睇一睇嚟緊仲有選舉論壇嘅話，嗰個嘅表現如何，仲有得機會係可以叫做再去嘗試講得清楚自己一啲嘅睇法嘅，咁但係咧就住呢一點咧，我覺得咧其實成個泛民咧係特登攞嚟大眾文章。 係啊，即使你講而家以武抗暴，咁你即使你其實只需要答早期嘅民族之矛嗰種反抗方式已經夠啦。 早期民族之矛嘅反抗方式咧， 即係破壞物件，唔需要殺傷對手主咯。 早期民族之矛，佢其實講咗幾樣嘢啦，就係話係破壞公共設施啊，或者佢有幾個啊嘛，咪即係後期啊，後期表少少嘅咪就可能打差佬啦， 係啊 係 啊， 打啲一個嘅政治人啦，咁再去到真係有啲情況嘅就係其實嗰陣時已經係脱離咗 即係成個民族之矛，佢開頭時候講嗰樣嘢就係因為後期就已經去到，譬如可能甚至係同某啲暗殺嘅嘢有關啦。 初一半嘢嘅市民，佢哋都係有，佢哋雖然佢哋未必受過好嚴謹政治學訓練，但其實佢哋都係有佢一道組織啫。 咁當然啦， 自己受咗威脅先要還擊嘅，佢唔係主動突然間去即係主動攻擊警 察。我覺得呢一個即係當晚嗰個嘅 ground 其實唔需要討論。啊、即係你話所謂個道德嘅基礎，或者道德或者倫理上面嗰個嘅立腳點，講嚟講去都係黑警開槍。 係啊， 即係你唔係差佬或者黑警白痴嚟啦， 都 係開槍 積落嚟成個警隊好多濫權，完全冇處理到咯。 係啊，咁你就係因為呢樣嘢先官逼民反呢樣嘢，其實對我哋嚟講， 九二年落級三機大暴動都係打 w a l k i n g 嗰幾個差佬判咗無罪啊嘛。 嗯，但係阿近頭先有講到一樣嘢嘅，我覺得譬如你頭先話啊，如果俾你嘅話，你覺得有一樣嘢可以包包，或者係去作出一個嘅更加完整嘅一個講法，就係話抗爭無底線。你頭先後面嗰句就係話唔能夠再重蹈翻六七暴動嗰個嘅覆轍。係，咁呢一句説話咩意思咧？ 唔好令到有無辜嘅平民死傷咯。 嗯， 唔需要去到訴諸恐怖活動主咯。 嗱，我自己咁睇嘅，嗱，呢一個 ground 喺呢一刻，我相信啦，其實冇咩人話反對。 係， 坦白講，但你話譬如去到十年。裡面有啲某啲嘅劇情，或者十年之後嘅香港，咁大家唔知道嘅， 即係第一出浮誇咯。其實我本來之前有一集講十年嗰陣時，我想講埋，但係時間所限就冇講到。 係， 但係咁同我其實個台國之行有浮誇，有啲嘢係有少少關係。 咁所以阿錦咧就因為其實佢喺度諗下啊，咁不如咁啦，就藉住呢一樣嘢就講一講係關於。 因為嗰個故事其實同而家泛民講嗰啲，即係你做咗做過激嘅行為，又就對家最高興嘅一個例子咯。 你講緊韓國係嘛？ 係，咁第一幅圖 啊。韓國第一幅圖啊，第一幅圖係安重，係咪安重根嚟？ 其實就首爾係有個安重根紀念館啊，但我就收唔到時間去咯。咁但係喺個戰爭， 如果係2013年，好似近啊唔係喎 應該佢係100周年嗰陣時， 100周年 應該2009年左右開嘅咯。 我記得總之係近呢幾年嘅，近呢幾年嘅。唔係，但係你冇 咁呢個係戰爭博物館入面，佢有個即係安重根銅像喺度咯，即係一紮啲傑作烈士嘅銅像，咁其中當然有安重根喺度啦。 安重根 即係安重根喺韓國人心目中嘅地位係非常之崇高，崇高到即係韓國海軍有艘潛艇都係揾佢命名添。 安重軍艦啊嘛， 係啊係啊， 安重軍艦。 係啊係啊， 唔係但係安重軍佢 但係而家香港政治嘅標準呢個人係不折不扣恐怖分子嚟嘅咯。即係如果你連掟磚都覺得咁恐怖啊，乜整爛咗塊立法會嘅玻璃都覺得世界末日咁嘅話， 如果你用香港做一個例子，安重軍嗰個嘅地，即係安重軍嗰個喺香港恐怖嘅程度就類似係張子強嗰啲例子嘅。 都未係，即係等於我比較準確啲嘅類比係有人懟冧咗張曉明咯。 啊，系啦，系啦，系啊，系， 即 系 几有趣嘅。其实嗰阵时， 类比 安重根佢喐嗰个人系伊藤博文。伊藤博文嗰阵时系喺即系佢喺韩国有个公职叫，即系佢系统监府嘅个头嚟嘅。如果你有睇开黄世泽嗰啲 blog 嘅话，即系睇开佢好耐嘅话，佢系好中意用一个比喻形容中联办，就系话呢个系香港嘅统监府嚟嘅咯。 统监府 呢个其实我 agree 嘅。唔系就系日本系响呢一个所谓嘅 吞并韩，即系韩 国 之前前夕 所谓嘅前夕 赢，即系佢赢咗你日俄战争之后，佢就逼嗰个李氏王朝签咗个不平等条约。嗰阵时改咗名叫做大韩帝国噶啦， 系 佢就签咗不平等，即系签咗个叫越治条约咯。咁實際上已經係將韓國變咗個傀儡政權咁滯。 大概嘅年代你係講緊嘅就我哋講1900年前。 嗰陣時就喺京城起咗個統監府，咁京城即係今日嘅首爾啦。而實際上呢個係一個影子政府嚟㗎啦。 統監府。 佢實際上係影子政府，佢有即係佢嗰啲 department 根本上係一個政府功能。而有趣地，中聯辦其實又有類似。 其實佢嗰個係一個殖民地統籌處啦，即係如果用我哋嗰啲嘅，即係平時係咪叫殖民地統籌處咧？即係嚴格嚟講係殖民地嘅臨時政府咯，喺嗰度嘅 影子政府嚟。 影子政府咯，係啊。咁但係安重根佢之所以點解係會喺韓國，同埋即使到依家啦，都係被視為一個民族英雄嘅就係因為其實佢懟冧咗呢一個即係 亦都唔係一介武夫咯，佢即係其實係文武全才咯。 嗯。 佢亦都組織過，即之前亦都組織過武裝起義啦。其實佢係亦都即係，但係失敗咗。佢係走咗去東北或者係俄羅斯嘅地方流亡咗嘅啦。但係有一個參事就係佢嗰時伊藤博文係見一個俄國財長喺中國東北嗰度，結果就揾咗機會就可以去暗殺佢咯。 在哈爾濱啊， 係哈爾濱，哈爾濱係喺火車站嗰度暗殺佢呢啲都 唔係，但係我睇有啲資料咧，其實嗰個所謂暗殺咧，屌唔係暗殺嚟嘅，佢係一堆人，然之後無釐啦間走出去就嗰、那個唔係暗殺，嗰、那個係當住咁多人前面，即係 即係行刺啊，行刺，行刺， 行刺喎， 係啊係啊， 其實係行刺佢嘅。即係，但係佢嗰個 而講得又即係會比今日嘅人話恐怖分子，其實佢係將啲子彈改造咗變咗係彈冇彈嗰種效果咯。 啊，係啊，佢嗰個改造嘅就係將啲子彈，然之後點樣 畫個十字痕喺度， 畫個十字痕就令到佢係能夠 加大殺傷力， 加大嗰個殺傷力啊嘛，即係嗰個嘅迴旋，唔知螺旋嘅力量更加大啊嘛。咁但係佢嗰個其實唔係暗殺嚟嘅，因為我睇到有啲咧，直情係講緊佢係衝埋去完之後，淨係驚自己射歪咁樣就走埋去射 Q 佢啊嘛，仲要係射完之後即刻係當場被捕添。 即係好大方被捕咯， 係啊係啊係啊，直情佢你明唔明啊？嗰個情況係、那個情況係安重根係直情殺咗人之後，直情好似係喺坐喺地下，然之後就等人哋拉嗰種啊， 係 咁樣一個情況， 即係走佬都費事啦。 費事走，佢都知道即走嚟都冇意思。 佢覺得係個 statement 嚟咯。 係係係。咁但係佢亦都好快啦。大概三年就係被處死啦。 就佢其實係就懟咗去日本喺即係東北喺日本嘅勢力範圍啲地方開庭審佢咯，但係幾有趣地就其實佢借個審訊機會就去宣揚佢自己嗰套理念，即係佢反為 accuse 翻日本政府轉頭，你哋點樣迫害我哋？整咗15個罪狀出嚟。 佢嗰個審訊期間咧，嗰15個罪狀咧，點樣無釐啦間係即係可以係咁叫做？屌佢真係發脾，即係安重根在法庭的自辯啦。 其實係 嗰個情況係咁樣嘅。 但係佢都未去到鬱敏嗰種自辯嘅級數添咯。未去到佢嗰度， 未去到佢嗰個級數。 嗰個直情係一個即係對日本政府嘅大控訴嚟嘅。 唔係因為安重根佢 老實講，即係本文前被告嘅被告，我係區域上試下咁做 嘅。哇！唔係啊，咁 即係直情可以揾呢個做藍本嘅。中國咁多年嚟點樣對香對唔住香港？ 前提係安重根佢本身係一個文人嚟。係啊係 啊， 佢其實佢係詩人嚟㗎嘛，大哥。 係啊 係 啊。 即係佢嗰個嘅特別之處嘅就係佢又癲嘅，兼且又勇嘅，但係同一時間佢係 咁多年嚟啲公民抗命嘅案，即係啲社運人士佢嘅法庭嗰個自辯，我覺得係好 feeble 嘅，真係話即係我哋都只不過係爭取社會公義，即係通常個法官就話啊，我都認同你， 但係你就唔 個訴求，但係你唔係破壞之嘛。其實你唔應該咁講，我擺明就係覺得而家呢個制度已經係徹底崩潰嘅。 唔係啊！佢個意思就係我擺明就係要為 我哋係要改， 要以法達義， 根唔係要從根本改寫曬成個香港嘅政治體制，就係因為呢個政治體制徹底失效，根本就係已經不能維持公義。 但係你條件有安重根佢嗰個嘅基礎，因為佢俾人哋監禁期間嗰三年，佢喺裏面做咩？佢真係淨喺裏面寫書。 係啊係啊， 仲要嗰扎嘅著作係被視為。近乎被視為韓國嘅獨立寶典喎，大哥，係 啊， 即係嗰個喺韓國影響嘅程度類近美國嘅Thomas Mann 嗰本嘅 Common Sense 喎，類近 Common Sense 咁上下嘅級數嘅書喎，即係佢係寫咗幾本嘅，一本就叫做即係叫安應七歷史啊。咁安應七歷史就係大致上係講一講翻就係即係喺過往喺嗰個李氏王朝，然之後後屘就經過日治時期嗰個嘅即係個殖民地，咁佢點樣提出一啲即係會認為嘅就係話嗰個朝鮮主權係應該如何係確立嘅？ 都有好諷刺就係、是、其實日本人都好佩服佢，即係佢日喺族中受待遇好好嘅，有好多人送禮物俾佢添。即係可能日本人覺得呢個人係有武士道精神咯，所以已經準備好殉死。 唔係我睇過一啲咧，係直情佢喺日本咧都被人哋試過係俾人被就係、是、被視為。韓國嘅愛國烈士啊嘛，即係啲咁樣嘅都幾有趣。即係你話好坦白講，喺我哋呢啲咁樣嘅背景咧，即係香港咧，喂，安重光呢啲咁嘅人，俾人哋拉，即係佢唔係俾人拉添啊！佢俾人拉完之後，仲要喺香港呢個泛民或者而家香港呢一個咁樣嘅社會嘅狀況，係被視為恐怖分子咯，簡單地。 但係即係應該禮拜一嗰集啊，梁天琦嚟上過嚟做嘉賓咯。佢即係後識個麥都講過話，其實本文前啲成員係好 impress with 鄭南榕咯。 喺台灣嘅事件啊，咁佢講緊係十年定還是咩啫？ 係啊係啊。但老實講，今日啱樣下晝有單嘢就係話喺天馬公園係有人 喂 係 咯嗰單喂呢度可能有少要講 高一 according 到高登話依個真係係咩而家係咩咗暴動罪嘅罪名嘅。已經孭咗係準備被起訴， 所以我呢、這個，因為我頭先自己，我因為我成晚晝都要上堂，同埋今朝有訪問， 我見到個新聞嘅時候，那個講法係有個十幾歲啊，十六啊，係嘛？嘅男仔走咗去天馬公園度，然之後自焚啊嘛。咁係而家係即係而家個情況，而家狀況係燒到隻手， 燒 到 手， 隻手。 嚇！但老實講，即係我為香港民主自治嘅而死嘅 matter 係應該係 just around the corner 噶啦。即係而家香港個局勢嘅變化之快，係我諗我哋未必 catch up 到添。連我哋都 catch up 唔到添。 是可以好突然咁變嘅，不過我都覺得強調嘅就係留有用之區咯，留有用之區咯。我覺得嘅係豁出去固然之係一個嘅豪買。 但坦白講，我係幾馬基利維利嘅，即係我覺得如果有一兩個死士，我係唔介意嘅、可能係可以臨醒某一啲香港人。 我坦白講，你話我保守又得喺度，但係我相對現在呢一刻有啲保留噶。即係因為好坦白講嘅係唔係冇先例見過嘅。之前喺嗰個嘅嗰、那個因為嗰間廟俾人哋去俾人徵地，跟住自焚嗰條友咧，喂嗰、那個係完全冇反應好奇喎。 喂，你要識定一啲外國記者先，你要 make sure 佢哋知道你做緊呢樣嘢先。 咁我就呢樣嘢我自己暫時有啲保留。咁但係點講都好啦，咁安重根喺呢一個韓國歷史背景裏面。佢係被視為嘅到依家仲要係一個愛國義士啦。 係，但係有趣嘅一樣東西就係其實幾諷刺嘅。其實伊藤博文係其實喺日本政府入邊係夾派嚟嘅，所以有個講法就話其實呢單暗殺反圍係加速咗成個即係朝鮮李氏王朝嘅亡國咯。 同埋加速咗呢個日本嘅佢喺呢， 即係喺一個對家最高興嘅，可以睇落去好似一個對家最高興嘅案例咯。 而其實呢個講法咧，就好似啲泛民咁講嘅，就話你可以殺咗伊藤博文之後咧，就加速咗呢一個即係當時呢一個嘅即係日本嘅帝國主義嘅擴張啦。嗰、那個講法， 即係呢一講到呢一度，其實呢一集有機會我會被拉，即係我係做緊呢個沙盤推演。如果將來係個武裝，即係如果係要以武抗暴去到一個要傷係要蓄意傷及對方人命嘅方法嗰陣時候。能夠減到將平民死傷減到最低嗰種方法就係 assassination 咯。 咁呢個係 我係絕對唔贊成放炸彈嘅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係冇可能，即係炸藥呢樣嘢好難控制嘅，係好容易炸傷平民，你死一個平即係唔傷一個無辜，成個運動玩完嘅啦。 唔係，但係你話喺嗰個歷史上面嚟講嘅就係其實香港坦白講冇去到呢個咁嘅討論，因為始終大家都 但老實講，即係浮誇其實就係做咗呢個推演咯。如果你 start 一個就咁即刻 start 一個建制派政要，都係可以打，即係即刻就會大冚檔嘅咯。對方係會俾咗個機會出嚟。 浮誇呢套戲，即係十年套戲裡面啲一節去做一個推演，係講一樣嘢，就係話嗰一刻你以為你能夠控制到嘅就係你係建制派啊，建制派做長戲殺，或者佢係嗰一下子扮。去刺殺個政協，但係能夠換嚟嘅就係話，原來喺嗰個的 可以為即係建制可以為所欲為咯，係啦，緊急狀態咯。 而建制嗰個嘅嗰、那個嘅機器可以控制到一樣嘢，就係佢係喺嗰一刻就已經係直接。 不過如果真係做一個浮誇嘅 critique， 我會覺得如果真係建制夠喪心病狂嘅話，就唔會整個假暗殺嘅，係好假恐襲咯。 哇！呢、這個係更喪， 呢個係邪惡嘅。 呢、這個更喪， 但係我覺得真係癲起上嚟，佢哋係有機會會做，有部分人有機會去做。但係始終當然啦，都講翻嗰集，我都提咗一樣嘢啦，即係美國其實係有香港關係，擺喺個金手指喺手上嘅咯。即係如果你成個而家土共想試圖為所欲為嘅話，其實係可能你係累死共產黨嘅啫。 加速自我滅亡 咯，行之跌到唔清唔楚嘅啫，大蒸發就會係。頭先其實我係overheard 咗本土論壇佢錄緊音，佢都提咗一樣嘢，依、這個會亦都可以喺個沽空買，即係一個買空賣空嘅機會。可能有啲人係借呢啲機會嚟到乘機發達都唔定嘅，即係佢話阿陳華就台長嘅勸住中紀委應該查一查咯。呢一排啲股市嘅移動究竟保鑊，即係究竟呢、這個即係親共陣營有冇乘機喺度獲利咯？ 咁我唔出奇喎，坦白講。即係你話如果 因為其實香港 關 係法有樣好巧妙嘅，佢唔係話即係宣布咗唔再承認香港嘅自治地位，就永遠唔再承認。佢有還原機制嘅。佢話即係前，如果香港變翻有翻自治權，我會承認翻你嘅一個女仔地位。 因為點解我話呢個猜測其實係有一個即係叫做可能性，或者係可以咁樣聯想咧？因為你諗一樣嘢就係話，舉例，喂新世界佢起緊呢個嗰個星光大道，喂開頭政府嘅時候嗰個嘅態度係完全我理差得你嘅，成嚿嘢就批咗出過去俾新世界就算數啦。突然間無釐啦加個何連話啫，正情去講啫，即譬如係其實即係三個六婆李百芳喺度咁講，然之後就話喂正情就話郭學連而家反台，咁所以就要撤回啦，咁攞翻轉頭。 即其實香港關係法嗰個禁制同埋還原嗰、那個嗰、那個 timing 係一個謀取暴利嘅黃金機會，即係嗰個大插水同埋大反彈嚟㗎嘛。 係可以即刻走添啊！而且即如果你係一啲即其實醒目建制派啊， 嗰、那個利潤係數以千億計嘅，老實講。 喂，但係就住呢樣嘢，我哋停一停先，因為時間差唔多，第二節翻嚟再講。